旅程，与我同行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今天的节目呢，又是以一首老歌开始的，这是来自于欧阳菲菲的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。这首歌的原曲呢，是一首日本的歌曲，叫做《Sexy Bus Stop》。另外，李丽芬呢，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。第二首歌呢，是来自于一位网络的原创歌手邱永传带来的歌。接下来呢，是一位网络原创歌手邱永传带来的歌，歌名很有意思，你应该经常会用，叫做《你吓死宝宝了》。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？一起来听一下。 平时你就很调皮，动不动就会生气，如果你想要出气，我来陪着你。感情不像玩游戏，哪怕失败也可以，可惜你却不知道有人会伤心。这一次你又生气，一连几天都没联系，差点没让我窒息。你说和我没关系，不然给我来气，照顾好自己。 亲爱的，你吓死宝宝了。 我去，吓死宝宝了，你是否有知道担惊受怕的心情？不是因为害怕，只在乎你好吗？在乎你连我自己都忘了。哦，亲，你别再任性了，分过了就回家，我在等着你回家。外面世界复杂，我担心你好吗？吓死宝宝的。平时你就很调皮，动不动就会生气，如果你想要出气，我来陪着你。感情不像玩游戏，哪怕失败也可以，可惜你却不知道有人会伤心。这一次你又生气，一连几天都没联系，差点没让我窒息。你说和我没关系，不然给我来气，照顾好自己。 我晕，你吓死宝宝啦。 我去，你吓死宝宝了，你是否有知道担惊受怕的心情？不是因为害怕，只在乎你好吗？在乎你连我自己都忘了。哦，亲，你别再任性了，分过了就回家，我在等着你回家。外面世界复杂，我担心你好吗？吓死宝宝的。我亲，你吓死宝宝了，你是否有知道担惊受怕的心情？不是因为害怕，只在乎你好吗？ 死了和吓死宝宝了，其实呢好像是一个意思哦。但是如果我直接说哇哦吓死了，和我说哇哦吓死宝宝了，好像第二个真的会萌很多耶。这也是网络语言当中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吧。刚才听到的是邱永传的你吓死宝宝了。 OK， 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位甜蜜女生卓文萱带来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幸福氧气》。这一首歌呢，是由她自己创作的哟。 你说哆来咪，我 A B C， 你打的节奏我哼得过去，很有默契，连毛孔都围绕你。哦哦，有你的表情我很得意，他在你耳边偷偷深呼吸，说一辈子我们的宇宙降临。骨子里那个情流动着那旋律，当歌成我们一起，我爱你就是你，做一个暂时的别离，摇摆着身体挥洒那汗滴。我灿烂的天气包围着你，严肃的阳光也沉不住气，跟着旋律往世界的顶端去。哦哦，彩虹的阶梯为我升起，天使的翅膀挥洒着甜蜜，充满惊喜，随时有恋爱憧憬。口袋里的秘密转个圈都安静，逃到遥远太空去，我爱你就是你，给我幸福的氧气，欢乐不会过期，每天制造活力的抗体，看着你就是你，招牌动作眨眼睛，每天写下日记反复练习，只属于我和你。当时三二一十字那样记，为我做一个专属的表情，摇摆着身体挥洒那汗滴。十字那样记，为我做一个专属的表情，摇摆着身体挥洒那汗滴。我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最爱的人，今夜我如昙花绽放，在最美的一刹那掉落，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，